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明天白天晴，早晨有轻到中度霾，偏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7°。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明天白天最高气温7°。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当一段感情已经注定没有结果，很多人会选择默默的离开，留下继续坚持的人，有的是因为爱得太深，也有的是因为不甘心。在感情中，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不甘心的时候，那么就一起来说一说你有过的不甘心，以及后来你做了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莉莉安的网友。 F 来找我说他前男友的事儿，他们之间纠缠已经快有2年了。他在我面前哭红了鼻子，像以往很多个时候一样。我最后和 F 说放手吧，他不适合你。 F 的前男友并不是什么渣男，至少分手以后还一直关心着他。 F 喝醉酒的时候，他专门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把 F 送回家，安顿好然后自己回家。他也时常会问 F 的朋友们他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总以为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没可能复合好好在一起呢？后来，那个男生找我聊了很久， 关于他们之间的事儿。最后他说，并不是不喜欢了，只是已经不太合适，再纠缠下去对谁都不好。我记得以前我很喜欢一个男生，但是我们却没有机会能好好在一起。我每天都从朋友那里打听关于他的事。那时我一个朋友特别心疼我，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帮你打听所有关于他的事儿，但他真的不适合你。以前我也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喜欢就够了，靠着喜欢两个人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但是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没有逻辑，维持一段关系并不是靠某一方或者双方付出的爱有多少，太多的关系不是爱情，却只能止步在那里，再多进一步或是退一步都是多余。世界上此时此刻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吧，执着的，不甘心的，放手了的，许许多多关于离别的伤心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人不是都不爱了，更多的是爱了却不得不要放手。和一个认识的姐姐吃饭的时候，她提起她在高中时候的初恋，她说那个男生现在在美国藤校读 PhD， 现在已经是非常优秀的男孩子，他们偶尔还会通信互相问候。他说男孩现在单身，也没有急着结婚，也想在身边的女孩子里找一个合适的人。我问那个姐姐，你不想和他再在一起吗？他笑了笑说，当时我们在一起过，已经知道不合适，现在这样的距离对我们两个人最好。如果他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尽量帮他，但我不会再进入他的生活了。人的一生中会遇到无数的别人，也会喜欢上很多人，和更多的人擦肩而过。不是每一段爱情都可以有一个结果，也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知道结尾。喜欢过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了，还能有那些想起来会不自觉扬起嘴角的过去，和别人聊起来不经意提到的名字，常常习惯以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啊，开头的故事，都是那个人存在过，值得你珍惜的证据。 你还蛰伏在我脑海里的某一脉络里，张扬着要冲破我的泪腺。我当然很喜欢你，但是爱情不是相互喜欢就能有美好结局的事儿。生活也不像童话一样没有限定，我们要考虑太多的事儿，两个人的性格，两个人的爱好，两个人的生活圈。也许在爱情的一开始，我们可以为了彼此妥协，尝试着去适应对方的人生，磨合了，有矛盾了，吵架了，冷漠了，走远了，放手吧。也许需要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也许还要有几个掉眼泪的夜晚，也许还要和自己较劲一会儿。你手里紧紧攥着一块冰，手掌心都开始变得刺痛而泛红，却舍不得丢掉。你呀，就是这么倔强的人。喜欢是一个过程，却不是最终的目的。放手吧，他不适合你。 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眶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有一天为我们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都必须做，而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已爱过了。爱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光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我们都爱过了。 我们都爱过了。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当一段感情已经注定没有结果，很多人会选择默默离开，留下继续坚持的人，有的是因为爱得太深，也有的是因为不甘心。在感情中，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不甘心的时候，那么就一起来说一说你有过的不甘心，以及后来你做了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互不纠缠的网友。有粉丝在后台给我留言，我希望他永远不要过得比我好。妹子和男朋友分手了，男朋友嫌她不成熟，太幼稚，有一丁点事情就闹别扭耍脾气，久了就累了，之后就分了。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又发了信息过来。戴峰，我真的很恨他，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狠心，说分手就分手。一个男生应不应该宠他女朋友，我想这种问题压根儿不用我来回答。如果他都不宠你，那还留着他干嘛？但我想对女孩子们说，你也别站着自己是女生就觉得对方得把你捧上天。他宠你是他的权利，不是义务。这天底下从来就没有什么人得依着你，包括你爹妈。你可以享受别人对你的好，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必须一直这样对你。在学校那会儿，我一个室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分手。他是那种娇滴滴，从小被父母宠溺到不行，把自己当成小公主的女生，经常对舍友们各种挑刺儿，却容不得别人说他半句，哪怕是善意的提醒。这样的人能交到男朋友，我能把白眼儿翻到天上去。可事实上，就是有男生会好他这一口。我们年级公认的一个暖男，就和他好上了。体贴又温柔，把我舍友宠到人神共愤。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他在一旁伺候着。 像奴才在伺候着皇帝似的。上课的时候，书包是他帮忙提着，女孩自己双手空空如也。饭堂吃饭的时候，女孩干坐在那儿玩手机，男朋友排队去盛两人的饭菜，弄得满头大汗，反遭遇她嫌弃，让她坐远一点。男生每天变着花样送她各种礼物，即使这样，她还是经常抱怨男生这不够好那不够好。每天晚上他们开视频的时候，经常看到女孩手机里男朋友嬉皮笑脸地哄着莫名其妙发脾气一脸冷漠的她。我和舍友们都断言他们不会在一起太久，果然相处不到半年，男生提出了分手。我在操场散步的时候刚好看到，舍友大哭大闹，各种作死要挟挽回，男生却十分坚决地推开他的手，还说没有必要这样的，你并不爱我，你爱的只是你自己。我一直说，一个人太宠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段关系就是失衡的。失衡的爱情怎么可能持久呢？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这样的关系真的不算是爱情。就像男生对他说的，他爱的只是自己，他大哭大闹也不过是心有不甘罢了。如果分手后你内心是各种怨啊恨啊，巴不得他这辈子都只能遇到比你差的人。如果你只看到对方的渣，只觉得是他辜负了你，而你全然没错，那你真的算不上是爱的，你就只是不甘心。你想要的只是一种被当成宝的感觉，而不是爱一个人的感觉。当这种感觉离你而去，你失去了保护，你就瞬间崩塌了。真的爱他的话，即使你们分了，即使你很伤心，你也愿意祝福他过得好。这跟你大不大度没有关系，只跟你是不是真的爱一个人有关系。我另外一个朋友，男朋友也是非常宠他，但她懂得珍惜这份宠爱，会适当的回馈同等的爱给男朋友。有时候她甚至让男朋友不要对她太好，因为她知道对一个人好是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的。她不想让他爱得太累。爱一个人是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对方。既然后来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也分了，但分手后她既不哭也不闹，内心虽失落，但也坦荡。他曾截图给我看，他发给男生的最后一条信息。这一刻我知道我心里还爱着你，但我也知道我们的性格真的不适合彼此。我们都爱得太累了，是时候该放手了。我很有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失恋期，吃不下饭，没心情工作，睡得不好。但都没关系，总要花时间去习惯的。分手了，以后也不会再见了。但是我会祝福你，我会加油，也请你加油。然后她把所有和男朋友有关的东西都偷偷删除掉了，安静地和过去做了一个告别。有时候分手反而会让你更明白自己对他的感受到底是不是爱，但爱与不爱在那一刻却也不重要了。想起田馥甄在《爱了很久的朋友》里唱的那样，

那谁主动一些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可如果不是两厢情愿的感情，那一直主动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要承受的委屈就更多了。可这些你因为喜欢他而受的所有委屈都不会在他那里得到补偿。我也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单方面的喜欢着一个人，我也曾省下给自己买衣服口红的钱去给他买一个打火机，只是为了能借着当面送他礼物的机会和他多说会儿话。我也曾在洗澡的时候擦干手指和模糊的手机屏幕回复他的消息，而那个时候就算他只说一句嗯，或者只发一个表情，我也能乐此不疲地继续制造话题。我一直努力去靠近他，去迎合他，可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在一起。后来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很少主动联系别人，却会把每晚给我打一个电话当成了风雨无阻的惯例。他会说想我了，也会叮嘱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替他照顾好我自己。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才是一个人在乎你才会有的表现呢。因为在乎你，所以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为你去适应，所以即使再忙也不会忘了关心你，即使再不善言表也会忍不住说真的想你了。而不在乎你的人，无论你怎么努力，无论你如何坚持，他都永远不会心疼你的付出。他们最多会感动，会在心里觉得对你有所亏欠，可唯独不会因此就爱上你。内向不是理由，如果他在乎你，就算内向，挖空心思也还是会找你聊天。忙碌不是理由，如果他在乎你，就算再忙，他也会有给你打电话寒暄几句的时间。还记得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最好的两个朋友没有当天送我礼物，我当时表现得毫不在乎，也一句没提，心里却在想应该不是太忙吧，也不可能忘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是挺讨厌麻烦的人，可是对我最在乎的人，我会在他们生日之前就准备好礼物，然后估算着快递需要的时间，尽量让我的祝福在他们生日的当天到达。那些说太忙才没有联系你的人，那些说不小心忘了你的生日的人，那些嫌打字聊天麻烦所以对你爱理不理的人，说到底不过是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罢了。如果真的在乎你，如果真的把你看得很重要，又怎么会一次又一次的不小心忘了呢？又怎么会舍得因为自己的疏忽和忙碌让你不断的失望和难过呢？看过一句话说，在乎你的人一定比你主动，因为他知道主动需要勇气，因为他知道主动了却得不到回应是一件多么让人委屈的事情。所以如果他在乎你，他会舍不得让你一直做主动的那一方。有时候我们分不清不拒绝你的好和主动对你好之间的差别，而其实这两者之间隔着很长很长的距离。他不拒绝你并不一定就代表他喜欢你， 可如果他从来都不主动联系你，那就是真的不在乎你。我难过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爱一个人的同时，就似乎自动关上了自己的耳朵，听不了旁人的劝告，眼里心里只有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盲目的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让对方注意到自己，也以为只要自己付出的足够多，坚持的足够久，就能把一个人的爱变成两个人的爱。可这世界上真的有太多抛出去的感情都收不到你所期待的回馈。两个人之所以能够相遇，总是有意义的，只是那个人的出现证明了你们并不适合。而我想告诉你的是，虽然主动追求的人是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更卑微，也并不意味着你的感情就更廉价。如果那个人不爱你，那你就认清事实，及时的收手吧。即使最后不能在一起，也无需觉得不甘心，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接受他不喜欢你这个事实。如果你已经这么主动了，他还是不喜欢你，那你也不要再继续喜欢他了。有人会忽略你掏心掏肺的好，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遇到一个愿意掏心掏肺对你好的人。所有的付出总会有意义，所有的爱也都不是白白给出去的。你会变得更好，你也会遇到更好的人。 遇见那一个人，他会 晚上好，还未居住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当一段感情已经注定没有结果，很多人会选择默默地离开，留下继续坚持的人，有的是因为爱得太深，也有的是因为不甘心。在感情中，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不甘心的时候，那么就一起来说说你有过的不甘心，以及后来你做了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翻泥兔的网友。之前看过让我浑身都会颤一下的话，人在对待感情上最成熟的标志就是能分清爱和不甘心的区别。后来以我自己的认知来看，也许爱就是哪怕再不甘心结束，也会做出妥协退让，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而不甘心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怎么都接受不了，明明我们该相爱到底，有一个完美结局，凭什么自己付出真心好多年，对方还是挥手说再见？这种死磕到底，拼命死抓不放的样子，不是不伟大，也不是没感情，而是满脸都写着不甘心。哪怕重归于好，都还是存在着患得患失、没有安全感的情绪。有时也知道留不住，很难改变已成定局的恋情，却仍旧抱着仅存的那些小希望跟自己较劲。突然想改变这么狼狈的自己时，会不断地暗示自己，再回头，我是你孙子，再和好，你是我爸爸，回不去了，我要删掉一切好好生活，谁回头谁是傻子，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你有多远走多远，你是我的甲乙丙丁，可有可无，仅此而已，没关系，你们好好在一起吧，我不喜欢你了。看，我们会撂下这么多句狠话，却没有一句是实话。以前很不理解，人不都是好面子想自尊的吗？后来明白，人也都是会冲动，会在很多节点上讨厌那个心绪不受控制的自己的，甚至还会不理智地做一些伤人的举动，说很多伤人的狠话，把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混世魔王，无所顾忌地麻痹自己，在别人身上扎刀。他喜欢橘子，你给他再多的梨，对方都无动于衷。你热泪盈眶地被自己所感动，心心念念着所付出的一切，却丝毫不知道所有的举动都只是感动了自己，却给对方带来了压力。这种感情不仅无法将对方留住，反而会令对方抽离。小王子中有一句独白，你在你的玫瑰花上 耗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才变得如此重要。说狠话的是你，心里难过的是你，要先走的是你，频频回头的也是你。朋友中认识一个典型的东北女生，身高175，性格豪爽，喝酒白的皮的随意干都不在话下，喜欢看惊险刺激的美国大片，最看不惯的是玛丽苏的韩剧。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就是《水浒传》里的孙二娘。按照她的话就是，剧情太狗血，有冤喊冤，有仇报仇，女王一直忍受着当受气包是什么滋味，受不了，心态简直爆炸。曾经一度认为没有男生可以驾驭得了她，可她偏偏和一个南方的男人在一起4年多，每次吵架都是她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唱独角戏，那个男的却站在边上一言不发，等他发泄的差不多时，还会顺带让对方倒杯茶，一边喝一边听着男生在旁边说，好好好，我错了，听你的，全都改。我们都佩服麦子男朋友的好脾气，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专门问他，而他的回答是，麦子这个人挺可爱，蛮逗的，每一次他一个人在那里大吵大闹，我都在仔细听，他的东北话加上他生动的语言词汇，就跟听段子相声一样。怪不得有人会说，在爱你的人眼里，你的傻是真诚，你的小脾气是率真，连你做错事忘了道歉的样子也都是可爱的样子。情话是说给热恋时听的，狠话是说给分手时听的，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爱的最鼎盛的时候没有想过离开分手，却还是肆意把最狠的话说出了口。我们深知自己爱的人最大的弱点，因此我们才会在气急败坏下用最狠的话来对对方造成致命的一击，这样往往最伤人。回想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出那些决绝的话？除了无关无感的不重要的人之外，或者说都不会对这些人有太多言语，剩下的那些接受我们狠话的人，都是那些我们会放不下离不开也从来没想过对方会走的人。这些人都是至亲至近的存在，在说出狠话的一刻，我们也许会伤到我们爱的那个人，可在这之后，自己的内心受到的折磨一点都不比对方少，有多会对他说狠话，就有多爱那个人。放下一个人，也不是不甘心的撂狠话来挽留，而是像我看过的一个故事那样，我想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和他坦白我的心事，我会一直以好朋友的身份陪着他，听他神采奕奕地和我讲他喜欢的男生，看他冲我撒娇卖萌打滚耍无赖。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自己的包容心居然可以这么大。这世界很大，太多人犯傻，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下一次别再装狠扮哭撂狠话了，留不住的放过对方和自己，能留住的一定要倍加温柔和珍惜。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莫名的爱呀，一次又一次地占领我的心、曾经的绝望不敢再去想，因为你的出现输了自己，我不敢要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着你的眼，幸福的感觉，希望你的出现可以永远。